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5集。 听闻此言，庄南希与身边白虎山庄的长老对视一眼，两人都有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那弟子接着道： 功法可以伪装，外放的元神也可以伪装，但只需抛开其内府，视其元神归处，是魔非魔必然一目了然。 话音未落，那白虎山庄长老已经喝道： 荒唐，你怎不说抛开他胸口，看胸口那颗心是黑是红的？卞堂主，贵派门下弟子这样出言无状，你也不管吗？ 卞旭伸手掐了掐眉心， 只是剖开内府，又没有要伤他性命，这左仙台上这么多道友，难不成还怕谁搞什么小动作？若他真正非魔，我玄武堂自然奉上灵药，保他一时三刻就能重新活蹦乱跳。 杨德成心胸狭隘也好，自欺欺人也好，反正他还真不是故意诬陷程潜，而是打心眼里相信程潜确实是个魔修。这一番话说得很是理直气壮。 难道他不敢？ 堂主，锁仙台从未有过这样的事，我绝不相信程前辈与魔修有牵扯，便是真要验内府也验不出什么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反叫玄武堂蒙羞。 那出馊主意的玄武堂弟子说道： 这你放心，我玄武堂堂堂正正，若真有错，必然负荆请罪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 白虎山庄长老忍无可忍。 卞堂主， 杨德成强行打断他： 不敢就是心虚。 程前一个苦主还没表态，这两方倒是剑拔弩张的针锋相对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从锁仙台大殿外传来： 心虚？我倒要看看谁敢伤他。 话音未落，有一人携着一剑堂而皇之的孤身闯了进来。人未至，一身逼人的剑意已经横扫大殿。程前的脸色终于变了。石洲山下，水坑身化巨禽，背后背着李云，在空中飞快地掠过。要是有人看见了，多半要当空中飞过了一片霞光。两人仿佛是扫把星拖着长尾巴，身后追着一群大小魔头，同贺路径却并非直线，左躲右闪，时而绕个弯，暗合奇门遁甲，始终游刃有余地吊着那一众魔头。日前接到了唐枕的报信，严征明已经不由分说地先他们一步走了。可听说锁仙台四方修士聚了个齐，大师兄单枪匹马的如何对付得了？李云只好酝酿起一肚子坏水，趁着群魔跟随魔龙北上之机，沿途招惹了一大帮嗷呜乱叫的魔头，仗着水坑飞得快，一路将他们往石洲山上引，打算将这一池子水彻底搅浑。李云一边掐算，一边指挥水坑： 前十七丈，砍位。哎，偏了，小心点。 别闲得你读过书，只说前后左右能怎么样？ 水坑基本上只能分得出前后左右，东西南北都要原地琢磨一会儿。李云这满口乱七八糟的乾坤阵砍，弄得他好生头大。 别啰嗦了，就那边，快点。你身上这些火就不能收一收吗？都快烫死我了。 水坑没跟他斗嘴，忧心忡忡地说： 二师兄，大师兄那边能拖得我们赶过去吗？ 别开玩笑，小钱出事儿，还能指望他冷静吗？小钱如果全息全影的也就算了，万一有点什么不好。哎， 水坑似懂非懂的跟着义愤填膺： 什么？谁敢伤害我小师兄，我一定一把火烧死他们。 此鸟要是作妖，恐怕还能算是妖修里心眼比较多的，做人却差太远了。他四肢有多发达，头脑就有多简单。 李云无言以对了片刻，认为此事跟他解释不通，只好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非你的吧，一不小心被抓住，咱俩乐子就大了。 他满心的忧虑，唯恐严征明一时脑热，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直接闯进锁心台。李云是了解他们掌门师兄的，锁仙台大殿之上，那透着杀意的剑气无差别的扫过，在场所有高手都下意识地运起真元抵挡，困龙所为八方真元所击，明暗不定地闪烁了起来，内外剑气与真元相撞，四方大门登时轰隆一声炸裂了。 什么人？ 严征明面色如寒霜，一步一步地从狼藉一地的门口走进来，目不斜视地忽略了一干大能小能，直接往锁仙台走来，仿佛周遭种种都是不值一提，他眼里只有被困龙锁围住的那个人。程前方才的气定神闲早就一扫而光，一时间他心里有种刚闯了祸就被人赃俱获的错觉，伤口遍布的背脊不由自主的一僵，当即下意识地低头扫了一眼自己这一身无法补救的破衣烂衫，欲盖弥彰地拉起一块破布掩住腰间一片触目惊心的淤青。严正明旁若无人地行至锁仙台旁边，盯着程前身上的血迹轻声道： 谁伤了你？ 他生气柔和，面色如常，程前却忽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，他惊疑不定地看着严征明，在他漆黑的瞳孔中看见了一缕不祥的暗红。 师兄，你…… 严征明轻轻地呼出一口气： 我曾对天发过誓，谁若是再要伤你，我就将谁千刀。 程前听得心惊胆战，没敢让他这形如失心疯的师兄把话说完，当即打断他，小心翼翼地轻声哄道： 我没事，只是跟人有些误会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二师兄他们呢？ 严征明牙关咬得死紧，两颊崩出了一道凌厉的弧度，片刻后他狠狠地闭了闭眼，眼睛里那两道隐隐起伏的暗红终于开始渐渐退去。严征明叹了口气，好像筋疲力尽似的低声道： 过来，让我看看。 程前若无其事地站起来，走到乾坤困龙锁边缘，行动如常，步履轻快，好像身上的大小伤口都是画上去的。他满不在乎地背负双手，居高临下地站在锁仙台上，扫了一眼周遭神色各异的大小修士，忽然眉间一挑，露出经久没有挂在脸上的不可一世。 不过一点小小的官司，说话间也就了了，你跑来干什么？ 严征明盯着他惨白一片还装模作样的脸，内腹中乱窜的心魔平息了些，理智一恢复，他顿时开始气不打一处来。严征明狠狠地剜了程前一眼，给了他一个你给我等着的眼神，转过身去，将手中新换的三尺佩剑轻轻地往地上一磕。 他欠了谁的钱我还，杀了谁的人我偿命，现在哪位来讨债，一同过来找我分说吧。 纵然他是个罕见的剑修高手，这番大庭广众之下棒槌似的大言不惭，还是将众人都镇住了。好半晌，有点找不着北的庄南希才回过神来，率先开口： 这位前辈是？ 我姓严，扶摇派第48代掌门人。 他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绝大多数修士的神色都茫然得很，但卞旭、杨德成与那位不知名的白虎山庄长老等人却面露惊异之色。程前没料到他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了，吃了一惊。 师兄。 严征明背对着他摆了摆手： 这一天迟早回来，扶摇派还能隐藏一辈子吗？ 白虎山庄长老问道。 那你师父是？ 家师韩暮春，师祖同儒，与四圣好像还颇有渊源。长辈都不在了，将门派交到区区在下手中。我不才得很，修炼了100多年，也没练出什么名堂来，一直羞于与人提起自己的师承。 他说到这里，指尖轻轻一敲佩剑剑鞘，那剑鞘铮一声轻响，颜征明脸上露出一个微微自嘲的表情，只是他自嘲也自嘲的旁若无人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 不过再怎么缩头乌龟，也不能看着我师弟被你们这么欺负，少不得出来领教一二了。 杨德成重重的冷哼一声： 哼，如我没记错，你们扶摇派不是号称逢魔必斩吗？你干什么不先自行清理门户？ 哦， 严征明闻言一翻眼皮，他天生长着一双浪荡公子似的桃花眼，未曾开口，眼睛眉梢已经先带了几分红尘凡俗的轻佻，偏偏这一眼又隐约含着出风的剑意，仿佛羽毛生刃，滴水成冰，有说不出的违和，又有说不出的理所应当。杨德成身边那提出要剖开承前内府的玄武堂弟子上前一步，添油加醋地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严征明面无表情地听罢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剑尖，忽地轻声一笑： 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就是这位杨长老。你家少主人被心魔附身，躯壳死于我手，跟我师弟没关系。若是诸位觉得我亵渎尸体，我可以亲自在他衣冠冢前磕个头。至于…… 他至于两字出口不过转瞬，人已经到了杨德成面前，元神之剑与手中佩剑合而为一，丝毫不顾自己身后空门大开，招呼也没打，当场给杨德成来了个泰山压顶。严正明进来之前就听见了此人的叫嚣，再听完前因后果，推断出程前那条发带就是断在了这老东西手上，顿时出离的愤怒了。 如果不是我一时兴起在程前身上系了一条傀儡符，如果不是当时恰好有白虎山庄的人掺和进来，那程前还有命在吗？ 百年前没能亲手对周寒正报的仇，在他胸中沸反盈天，诸多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就是天王老子挡在眼前，也拦不住他要将此人碎尸万段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